问心控股。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上个周末的健康加油站，我们为您播出了生命与医学联盟启动活动的现场录音，让我们了解到了人文医学敬佑生命，健康北京让爱永恒的主题。其实啊，不论是医学还是生命，都离不开人，尤其是奉献自己的医生。本周末的健康加油站，就让我们带着大家跟随北京电视台我要当医生栏目，一起认识一下守护我们甲状腺的医生，还有每场手术都离不开的麻醉科医生们。节目的上半段，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朝阳医院守护我们生命腺体甲状腺的医生们。微小的差距对于他们来说犹如千里，医学的严谨在他们身上体现，患者的一句感谢对于他们来说重如泰山，医者的情怀在他们身上发光。今天的健康加油站就带您走进朝阳医院甲状腺科、解放军总医院麻醉科的医生们，一起了解一下他们的故事。 一个常常被忽视的腺体，却是他们施展医术的舞台。在人体的咽喉要道，怎样的技巧才能够拯救生命？新科技层出不穷，可他们却说，光靠技术培养不出一流医生，成为患者信赖的医生，他们必须做到文武双全。本期带您了解守护人体生命线的人。 大家好，相信大家一定还记得，前几年北京发生过一次抢盐事件。当时啊，是日本的福岛核电站泄漏了，所以呢，一时间有谣言传过来，说这个辐射已经到了北京了，最伤害人的这个甲状腺，而吃这个碘盐是保护甲状腺的。于是啊，这个消息一出，人们纷纷涌进超市，于是碘盐脱销了。事实上呢，辐射并没有形成，而由这个谣言带起来的甲状腺，哎，一下成了明星了。其实甲状腺对人真的很重要，同时又真的很脆弱。那么这个小小的生命腺体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我们该如何保护它呢？我们今天为大家请来了三位这方面的专家，他们是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甲状腺颈部外科主任魏博俊，欢迎您，魏主任。 你好。 朝阳医院甲状腺颈部外科住院医师王倩，欢迎您，王医生。 你好。 朝阳医院甲状腺颈部外科住院医师王嘉诚，欢迎您，王医生。 主持人， 两位王医生啊，魏主任先给我们讲一讲，在前面啊，咱们说这个抢盐风波是因为这个谣言而起的，这个辐射跟这个甲状腺之间到底有没有实际关系？ 辐射呢，对这个甲状腺癌呢，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致病原因。其中有两个很大家可能很熟悉的一些事例呢，比如说就是我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这个前苏联的一个核泄漏事故，四几年就是那个日本的一个核爆炸，这个都导致了一些严重的一个甲状腺癌的一个发生，所以它的关系是比较明确的。 那当时那个大家说的吃碘盐说能保护甲状腺，这个是真的吗？ 这个目前来讲好像是证据不足。 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些年啊，就数字显示啊，就这种甲状腺的这个疾病啊特别高发，包括我们同事、我们的亲戚中都有人得了甲状腺癌了。 最近的一些那个统计资料显示呢，目前在我们国家呢，绝大部分的省市它这个甲状腺癌的发病率都居在前五。 5位，在个别的省市可能是还要更靠前。所以说这个确实是离我们很近，甲状腺癌的病人也是比较多，但你得了这个病确实就牵涉去怎么去看的问题。之前呢主要是由普外科的医生来承担这个医疗工作，但是呢因为现在这个疾病谱的发生了一些变化，对医疗这个要求呢会越来越高，为了应对这种目前这种甲状腺疾病的一个治疗的一个需求呢，成立了专门针对甲状腺疾病的一个专科。在北京地区的综合医院当中呢，在我们医院的这个甲状腺颈部外科确实是第一个，但是在国内呢也有个别的省市有这个科室的存在。 您看它既然叫了颈部外科，说明它还是个靠以手术见长的这个外科的科室。那您觉得在这个科室中诸多手术中哪种手术最有挑战性？ 我上学的时候我导师曾经这么去教导我，就是说最好做的手术是甲状腺，最难做的也是甲状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甲状腺疾病可能是确实是比较简单的时候呢，一般的医院它也能做，不一定到三甲医院也能解决。如果这个甲状腺癌它这个发生程度比较严重了，或者说它的位置比较奇特的时候，这种情况下你要想完整的切除肿瘤，同时保护病人的一个生活质量，那要求是相当之高的。所以说最难做的也可能 是甲状腺。您刚说这是甲状腺。 对，甲状腺、对我们科来讲还有一个甲状旁腺的问题，因为这个甲状旁腺大家可能是并不是很熟悉，甚至有的并没有听说过这个甲状。 那一字之差吗？ 对，甚至说你给他说的时候，他就会认为你是不是把甲状腺说成甲状旁腺了，他可能还认为你说错了呢。实际上不是。在这里呢我也简单带了一个模型给大家看一看。因为我们这个甲状腺大家都很清楚了，有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也摸得着，尤其长东西的时候。但甲状旁腺呢它在后面，可以看就是一个很小的腺体，一般是好几个呢，位置很深，体积也很小，它的功能呢有一般人又不太了解，所以常常忽略它的存在。如果进行手术呢就有一种无的放矢的感觉，就很容易失败。所以说我们要进行一个成功的一个甲状旁腺肿瘤的手术，第一关就是要首先搞清楚肿瘤究竟在哪个位置。我们经常碰到一些明明告诉你有肿瘤，但是所有的检查都不能告诉你在哪，所以这种治疗起来就很困难。但是你必须要治啊，因为你不通过手术，这个病的症状就没有办法解决，对外科医生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考验了。 甲状旁腺它在正常工作的时候它负责人体的什么功能？它一旦发生了病变会影响我们什么？ 甲状旁腺它最核心的一个功能就是分泌甲状旁腺激素，而这个甲状旁腺激素呢是调节我们血钙水平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激素。如果是这个甲状旁腺长了肿瘤呢，它这个激素的分泌就是显著的就升高。这种情况下它对我们人体造成的一个危害呢是多方面的，骨质疏松啊，骨折呀、身材变矮呀、身体的畸形 啊，可以的，因为你骨骼的支撑作用就受到影响了嘛。还可以导致这个我们这个肾结石、泌尿系结石反复的发作，还有的人呢可能出现消化道的疾病，就是胃溃疡，甚至说胰腺炎， 致命吗？ 对的，那你到一定的程度是可以致命的。如果你这个血钙这个达到了 3.5 以上，就叫重度了，我们叫高钙危象。高钙危象它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凶险的，就是可以导致我们心脏的骤停，或者是直接可以要命的。是可以要命。 看来所以说做这个手术对这个科室还是很有挑战性的。 是的。 所以我想问问两位这个王医生啊，你看刚才我听这个魏主任讲了，等于说都在血管气管的后面在动刀，这个比割喉还复杂，割喉就割这面，它割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王医生，你作为年轻医生，你要参与这种手术的时候有没有压力？ 压力肯定是有的。我们颈部的这个手术的视野，它有很多重要的神经，然后血管稍微有不慎都可能会导致大出血，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每天回去都会疯狂的看解剖。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主刀，都是在主任的带领下当助手，从最基本的消毒到打结。 那您看您这两位都是博士啊，到您这儿从那个消毒的感觉，好像一般护士也可以做这件事，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呢？ 刚才说这个消毒呢是外科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基本功，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这个环节。你不能随便擦，如果你随便擦，可能你虽说是已经擦了，可能效果达不到，没有一个良好的一个消毒效果，病人手术后就可能会发生感染。 像我一开始刚来的时候消毒就做得不够到位，所以说 主任还批评过我，因为手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无菌原则，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些细节都要搞到位。 你给我们讲讲，就你当时怎么消毒，怎么不合格被批评了？学到博士这个段位了，还会有不知道的事吗？ 可能太紧张，主任在有的时候会受一些病情比较危重，会做的比较复杂的手术。然后呢，我之前对甲状腺的解剖还是了解一些的，但有的时候对于一些复杂的淋巴结的清扫我就上的比较少，对于这些的解剖了解的也不够到位，从此来说我的压力就大了。尽管有这个压力，但是我们要更加的努力。 你看刚才您演示了一下，说甲状旁腺可能在这里也能在其他地方，就是从现在看它本身就位置就很小，而且它不一定在什么地方，那么这样在这么小的部位上动刀，这样有什么难度吗？ 寻找的过程当中你还不能够对周围一些重要的东西损伤了，你不能切了肿瘤把这个喉功能损伤了，把气管弄破了，把食管弄破了，这大的血管弄破了，这些东西当然是不行的。还有另外一个特点，这个旁腺肿瘤特别的脆，就很容易破裂，就是你如果要是在这个复杂的结构当中取下这个旁腺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能够用太大的力量，用很巧妙的力量把它取下来，不然的话这个肿瘤就会种植在一些重要的结构上，比如气管上、食管上等等，都可以产生肿瘤的种植。一旦种植，对病人的影响是一种灾难性的， 就扩散了。 对的，我做过的最大的一个甲状旁腺肿瘤呢是40克，12厘米长，它从颈部一直经过胸腔入口到纵膈，是很大的一个肿瘤。一般来讲，也就是2-3克、3-5克，这是比较常见的。你如果超过10，已经就很少见了。达到40的，到目前来讲，我至少说在国内，我还没有见到过这么大的肿瘤的，也没有见到过谁有报道。 就在国内之最了、啊。 对。 一颗肿瘤40克，却长在重量只有30克的甲状旁腺上。这么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要了患者的命，而对于医生来说，甲状旁腺肿瘤就好比一个刺头，位置隐蔽不说，肿瘤还特别脆，稍不留神肿瘤破裂，里面的癌细胞撒在身体里就可能造成癌症的扩散，切除这样的肿瘤就像是在钢丝上跳舞。 这个肿瘤呢长得很不规则，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呢就是你必须把这个肿瘤呢和周围这些重要的气管呢、食管呢和一些重要的神经血管呢都要完全分开以后，才能一点点的把这个肿瘤从这个胸腔里给提出来。对这个甲状旁腺肿瘤呢，不管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都存在一个种植问题，一旦种植以后它后续的治疗是很困难的。 您看，我发现这每一种器官在人体里可能平时不是学医的很少关注到他们，但其实每个人都会用毕生的心血去研究这些腺体和它的疾病。您是怎么结缘于这个甲状腺和甲状旁腺这些这个腺体的研究呢？ 激发起我对这个甲状旁腺肿瘤产生浓厚兴趣呢，是因为一个年轻的患者，就是在几年前呢，我接诊这么一个东北的一个小伙子的一个甲状腺癌患者。那因为他当时呢就是在这个我们的锁骨上面呢，就是脖子上发现了一个包，就在当地的医院呢就打开了，你觉得切了不就完了吗？就一个小包，觉得也没什么大问题。结果一打开以后，觉得情况比较重了，就刮了，就转到当地的这个省城的医院。那省城医院就也打开了，打开以后同样也又给他刮了。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血管被肿瘤给包住了，一些重要的神经和肿瘤太近了。他们觉得这个肿瘤，这个手术可能切下来会致命性的大出血，会死人。另外一个，这个病人做完以后可能这个喉功能是留不住的，可能这个病人就从此就不能再讲话了。后来这个病人呢就找着了我，当时我一看这个病人确实也很复杂呢，虽说我们是搞这个专业的，我们也不能保证他的一个绝对的安全的。我说你这个病目前这种情况已经到了这种严重的程度了，可能手术是唯一的一个机会了，你如果没有这个手术，这个肿瘤本身也会要你的命的，也会让你呼吸困难，也会出现讲话的困难的。这个小伙子才很年轻嘛，当时他才只有一个1-2岁的一个孩子，因为我给他讲这个如果是能下来以后也可能是就不能再讲话了，当时这个对他触动也很大。他说想到自己孩子还这么小，就不能再跟孩子交流了，所以他就要求就是能不能给孩子录个音。所以我们手术前就满足了他这个愿望，就让他录了一个音。好在呢这个手术呢我们经过10来个小时呢 很完整的就给切下来了，而且功能保护的也很好，将近五年时间了，每年都过来来复查，效果也是很好，孩子也是很健康活泼的，这一点我们感到孩子很欣慰的。 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一个前沿领域工作，我觉得对于两位年轻的医生这是很不容易的，会有没有特别大的压力？ 压力是肯定有的。甲状螃蟹癌的手术存在一个定位不明确，我就记得有一次主任收进来，我们开始做手术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找当时我并不觉得那个就是甲状螃蟹的腺瘤是我们想要找到的种物，但是主任就突然就说哈，就是它了。然后我们当时就说这个感觉和甲状腺组织看起来颜色是一样的但是后来经过病理证实的确那就是我们这次手术的目标，但是我们年轻医生就还没有这个经验，所以我们也有一定的压力，但是这个压力也是我们今后向主任学习的这个最主要的动力。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现在大量的新的科技啊，应用于医学，应用于临床，也给咱们新的年轻医生啊提供了很多这个快速上手的机会，甚至有可能弯道超车，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其实很多的新技术，比如说找螃蟹来说，有纳米碳的复染技术，避免后反神经损伤的一个后反神经的监测仪这种技术，所有的新技术也有它的一些的负面的影响。有一次我就记着在术中，因为他术前有一个 B 超的检查的定位，这个螃蟹长在左侧甲状腺的下级，然后呢他左侧甲状腺确实下边有一个东西，我自己心里面就想会不会就是这个东西，但是主任还在仔细的把所有可能的螃蟹肿瘤可能会发生的这些位置解剖出来，然后逐渐的找，最终主任成功在右侧甲状腺的上级找到了那个螃蟹的肿瘤，后他就是让我想到不能够太依赖这样的情况，而应该对一个手术的所有的解剖概念，所有的整个的精细过程要有详细的了解。 因为这个新技术它一定是对过去这个传统技术的一个补充，它的应用呢一定是有条件的，而不是说随意的。另外它这个作用呢它也是有限的，也不是说万能的。所以说你不能因为有了这个新的技术就觉得好像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实际上它仅仅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作用，是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你这个手术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做起来是更容易一些，损伤更小一些，但是它一定不能够取代传统的一个技术。基本功对一个外科医生来讲是十分十分重要的，如果你这个基本功不过硬的话，我想这个再好的先进的所谓的先进的设备也弥补不了你的缺陷。一个先进的技术或者设备可以使一个三流的医生变为二流的医生，但是他绝不可以把他从一个二流的医生变为一流的医生。 其实这当医生的经验和这个长期的积累仍然是一个主导的作用啊。那两位年轻的医生，这个魏主任平时是怎么让你们提升自己的基本功呢？ 主任不会要求我们你一定要去做什么，但是他会潜移默化的感染我们。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查房的时候，主任他就会向我们讲解这个患者他的病理相关的以及超声相关的知识，我就会想说仅仅是看甲状腺专业相关的书籍就是 B 超以及病理不需要了解太多，但是主任都了解的特别多，所以我觉得既然主任都知道这些知识，我觉得作为我们年轻的大夫这个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要是要想成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外科医生的话，仅仅有这技术操作是远远不够的他必须要有更深的认识，更深的一个判断。假如像长了一个东西，究竟该不该做手术做多大手术，这是需要我们做出一个巧如其分的判断的。外科医生就要对这个影像学，比如说超声，它的表现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认识。因为我们这个也检查呢很多是要靠这个影像学的诊断，但是影像学的诊断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它和血的检验不一样。你血比如说那个白细胞是多少，血糖是多少，血压是多少，这些东西都是很客观的，是可以量化的。那我们作为一个外科医生，你就应该有一定的去辨别能力，鉴别一下哪些信息可能是对的，哪些东西是错的。你只有这样才能够提高你自己的诊断水平和治疗的水平，不然的话你可能 能永远的跟着别人的报告走，这样的话你这个水平的提高起来就很有困难了。 我不知道魏主任对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系统的训练，要求你们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指定的一种程度呢？ 其实呢，我从上学的时候我的老师就告诉我，要做好甲状腺外科的医生一定要先看好甲状腺的 B 超。然后呢，我上开始工作以后，我的主任又再次的强调告诉我，一个成为一个好的甲状腺外科医生一定要自己看 B 超的图。有的时候他 B 超的发的报告我们当然也要拿作参考，但是呢这个 B 超的图像我们自己的分析对这个术前的指导很重要。所以呢，尤其是这 B 超上能够显示出甲状腺这个肿瘤的大小形态啊，等等钙化的形态等等，它对我们的术前指导很重要。所以呢，还是那句话，成为一个好的外科医生先要成为一个好的内科医生。 医生的成长需要终身学习，哪怕是高年资医生也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在朝阳医院甲状腺颈部外科，每个医生都被魏主任要求学习有关病理和影像学的知识。虽然这些知识不是外科医生的必修课，但魏主任却说，学好了这些才能更好地为患者看病。 也可能同一个病人不同医院检查结果是相互有矛盾的，这种情况就需要我们自己来判断究竟是哪一个更为接近病人的实际情况，这样有助于我们的一个诊断治疗。研究病理呢，实际上也是在认识这个疾病，提高自己水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医生看片子的过程中需要在蛛丝马迹中发现问题，就像警察破案一样，对每一件证据都要仔细查验。 对诊断的时候他的判断呢，实际上他的成与败或者说准确性如何，在很多情况下是取决于他的细节的。我习惯用这个放大镜，就是平时一些容易忽略的一个蛛丝马迹啊，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直观的一个了解认识，可能就是那些细微的东西提供更有价值的一个信息。 您看，就刚才咱们讲了很多病人到您这儿来基本都属于晚期的危重的疑难的，那么到这种情况下，除了一方面您要给他提供精准的治疗，那个更多的可能是一种心理干预，您是一般通常怎么做的呢？ 这个问题确实是存在的，尤其有些病人他经过反复的治疗反复失败，他这个心理压力确实很大。但是呢，我们就可以用现实的例子去告诉他，因为毕竟他们身边和他同时住病房的病人，甚至说或者刚出院的或者以前呢，我们都有现实的例子去告诉他，让他知道目前是这个病情是比较严重，但是并不是绝症，并不是无药可治，总是还是有希望的。所以我们会总是给他提供一些精神上的一些鼓励。 那这个平时魏主任平时对你们比如说安慰这个功夫抚慰的这个功夫是怎么训练的呢？ 这让我也想到了一个病例，这个病人他即只是30多岁，但是是甲状腺癌，然后转移淋巴结转移的比较厉害的一个偏中晚期的一个病人。然后呢，他平时还是比较乐观的，但在术前有一次，我术前前一天晚上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突然给我说一句，我是不是离死不远了，我好害怕这个手术。我当时觉得他平时嘻嘻哈哈这样一个整天跟病房里面其他病人打成一派这样的一个病人，我觉得他心里面每个人都会面对这个疾病，都会有心里面这一面的，所以我就对他进行了一些谈话和安慰。其实有的时候跟病人交代这个手术的手术风险，有的时候都是很必要的。既然来到我们这里，我们每一个医生都会把您解决到最好的健康状态，与其在这儿担心，还不如积极再配合我们把手术做好，然后把疾病恢复到最佳状态。然后结果最后呢，他手术做完以后出院以后，手术非常的顺利，出院以后还非常的高兴，还和我们的很多人都成为了朋友。 魏主任，我知道您这些年啊，其实一直在除了在手术方面寻求突破，一直也在这个宣传治疗甲状旁腺和甲状腺的这种预防中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您感觉这些年在电视宣传和一些活动宣传效果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在我出门诊的时候，就有一些患者就拿着一些化验单就来直接找你了。我说你怎么会知道这个病呢？他说我们看了你们的宣传了，这个科普教育了，所以我们也就受益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科普教育确实还是很重要的。甲状旁腺肿瘤来讲，你只要是警惕它，发现了是并不困难的。比如说你查一个血钙，查一个甲状旁腺激素，基本上也就发现了很多的问题。如果这两个指标同时升高了，你就要高度怀疑甲状旁腺可能就要出了问题了，就要找专科医生进一步的帮你去诊断了。所以如果大家都有这个心儿，很多的甲状旁腺疾病是可以得到及时的诊断、及时的治疗、早期的康复的。 在北京朝阳医院的网站上，我们注意到了有一位出院的患者给魏主任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他说啊，一个学生并不在乎进一所好的学校，而在乎啊是否遇到了一个好的老师；一个患者并不在乎是否进一个好的医院，而是在乎是否遇到了一个好的医生。这猛地一听啊，可能朝阳医院会觉得有点不舒服，但是那歌词怎么说的？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你没有得过癌症，你不知道希望的可贵。这段话在医生啊和患者共同战胜了病魔之后，他一定会准确地理解到，这是一个重获新生的患者对医生最由衷的感激。所以啊，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患者能像这位患者一样幸运，当你在无助的时候遇到一个适合你的医生。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期节目，大家对甲状腺和甲状旁腺的保护有一个新的认识。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了，听众朋友，节目的上半段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将会跟随着北京电视台《我要当医生》栏目，一起走进一下每场手术都离不开的麻醉科医生们，一起了解一下解放军总医院麻醉科医生们的故事。也欢迎您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收听健康加油站，我们稍后回来。 小学的时候，早上醒来，妈妈总是不在家，我知道医院里又有急诊了。 考大学的时候，记得妈妈对我说，孩子，学医一定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呀。 现在每天和医生们打交道，看到他们忙碌而疲惫的脸庞，听说他们今天又为多少人解除了病痛，我只想由衷地说一句，有你们真好。 健康加油站全新起航，我是陶宇， 我是白林。 每一个下午4:30，我们陪您对话医疗专家， 看病那些事儿，养生那些事儿，健康的所有事儿都在节目里。 还等什么？我们就在这里。 你在哪儿？ 如果明天看不见太阳，整个世界会变成怎样？在最后这一刻，让我紧紧抱你，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如果生命过程是无常，我愿坦然面对而不慌，有你在我身旁，有你给我力量，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你的眼神充满爱和光，让我不畏惧明天黑暗，烦恼、忧愁、悲伤，一切都不重要。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我只要抱着你，抱着你，抱着你。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寻觅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随着北京电视台我要当医生栏目，一起认识一下守护我们甲状腺的医生们，还有每场手术都离不开的麻醉科医生们。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一起了解了一下朝阳医院守护我们甲状腺的医生。那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我们就会和大伙一起走进一下解放军总医院麻醉科的医生们，了解一下他们的日常工作。微小的差距对于他们来说犹如千里，医学的严谨在他们身上体现，患者的一句感谢对于他们来说重如泰山，医者的情怀在他们身上发光。今天的健康加油站就带您走进朝阳医院甲状腺科、解放军总医院麻醉科的医生们，一起了解一下他们的故事。 他们是手术室的造梦人，更是无影灯下的生命守护者。面对突发险情，他们沉着应对，危重病人复杂手术背后有他们默默的守护，患者安然苏醒是他们最欣慰的时刻。带您走进麻醉科医生。 大家好，这看过水浒的朋友啊，一定记得在水浒有一个秘密武器，任你是上天入地的好汉，你要是着了这种秘密武器的道，那你也只有束手就擒。这个晁盖当年啊，就是靠了这种秘密武器智取了生辰纲。猜出来是什么武器了吗？哎，就是蒙汗药。这个绿林好汉、梁山好汉用这种秘密武器去行侠仗义，这基本都是编的，但是靠它去治病救人，那可是真的，是大有人在。什么人呢？麻醉科的医生。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为您请来了一些麻醉科医生中的高手，我们听听麻醉科医生的生活和那神秘的麻醉术。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麻醉手术中心主任米卫东，欢迎您，米主任。 大家好。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麻醉手术中心副主任医师刘艳红，欢迎您，刘医生。 大家好。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麻醉手术中心住院医师杨璐佳，欢迎杨医生。哎，咱们回到刚才那话题啊，这个使这个蒙汗药的这个晁盖，还有包括十字坡开店的孙二娘，他们算麻醉医师吗？ 小说里提到那些蒙汗药或者他们实施蒙汗药这些人呢，我觉得他的目的可能跟医学是没有关系吧。 嗯， 现代麻醉的起源应该是1846年从美国第一例麻醉下实施手术的病人。那么中国历史记载呢，其实对麻醉术的记载是有的。嗯，大家要了解的华佗 对 的 麻沸散， 麻沸散对。 对， 比较可惜的就是现代这个麻沸散的配方是失传的一个状态， 没有传下来。 对，所以我们大家现在用的麻醉技术、麻醉药物呢，其实基本还是源于西方的这个现代 麻醉技术的一个延伸， 这才200多年嘛，这说明在人类这2000多年的这有文字的史的过程中，大部分是无麻醉的。 对，他们曾经就是说发明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希望完成一个能顺利的做手术的一个状态，那包括用棍子一棍子把人敲晕了甚至还有你可能都想不到，他们会给人放血。给你放一半的血，你就休克了。 失血性休克， 对，知道失血性休克以后，人会晕倒。流传特别广的一个故事，就是说，英国曾经有一个医生，传说中这个截肢手术做得非常非常快，一天24小时之内能做200台的截肢手术。为什么要做那么快呢？是因为那会儿没有麻醉，所以外科医生必须得做特别快，就是你的手术时间越短，病人的痛苦越小。这个人也是这个历史上，我们就说创造了手术死亡率最高的一个记录，一台手术死亡率300%。 你怎么可能死一次就100%，不就到头了吗？ 他这个手起刀落，这个病人的腿截掉了，那么这个病人呢后来感染死了，这是没有疑问的。病人的这个死亡率是100%。然后呢，在他旁边的一个助手，他不小心呢把刀子把这个助手的手划破了，也感染了，也死了，这是200%。 动作幅度也太大了。 对，然后还有一个参观的观摩的一个医生。然后他的刀子太快了，把观摩的一个医生这个其他部位给误伤了。那个医生呢当时吓坏了，一下子休克直接就死了。所以300%的死亡率 就这么创下了。 对对对， 是，其实没有这个现代麻醉技术诞生之前呢，我觉得手术可能可以约等于死亡。不管病人是由于这个疼痛，就手术本身疼痛导致的这个损伤，还是由于手术过程中很多这个并发症的发生，都没有一个很好的控制。有了现代麻醉技术呢，它可以说这个手术才等于治病。没有一个好的麻醉技术的一个保障，或者麻醉学科的一个保障，基本的一些外科手术都无从开展。因为像截肢这么的快能做下来的手术还是少之又少，你开肠破肚，然后打开胸腔，打开那个这个颅骨，就是那种复杂的手术，单纯没有麻醉这个技术让病人睡着，没有疼痛这个状况去说，很多手术真是无从开展。所以说没有现代麻醉学的进步，就没有现代外科的发展，完全可以这么说。 那刘医生，我们现在的麻醉技术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准了呢？ 如果从大家理解的就是我们让病人入睡这个程度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让病人在几秒钟之内 睡得更快， 你就失去意识了，你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根据手术的需要，然后在你这个几分钟之内让病人从睡梦中再醒过来。这种就是叫做精准的一些调控，现在是都是可以做到的。你可以醒着来做这个手术，你也可以睡着做这个手术。比如说开颅手术，我可以做清醒的开颅手术。 对对对，我前一段看的就是手术过程中的患者在唱歌，他就让他在唱歌， 是这样。 哎，我觉得这个太神奇了，居然这开颅手术的过程中，这患者能说话能唱歌在这儿。 对对， 麻醉医生和外科医生是手术室里的亲密战友。外科医生与病魔搏杀，麻醉医生确保病人的生命体征稳定，为外科医生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今天啊，咱们的演播室特别独特，三位戎装在身，威风凛凛的。咱们解放军总医院301啊，那是全军的这个麻醉医学的这种是权威了，所以说你们呢就代表军人，保护国家的这个守护神，所以应该说是勇气嘛，是最不缺乏的。但我想问一问，有没有感觉到自个儿也有害怕的时候？ 那我最害怕、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病人在手术过程中，就是危及生命情况出现，说麻的医生、说负责的医生紧急呼叫我。因为他呼叫我的时候，其实已经是病人在比较重的一个状况，他们才会叫我。 就是您在休息时间突然有人呼叫你，会让你觉得紧张。 没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出现严重问题了， 有大事。 一般来说，就是他们在时时刻刻就是术中麻醉过程中，他们时时刻刻在监护着这些生命体征，然后根据出现的情况分析原因，时时刻刻在调整。但是如果这个病人情况非常的重，处理过程中遇到了非常难的情况下呢，他们会呼叫他们的上级医生，或者我们分区的主任，或者呼叫到我这个地方。这个时候我一旦接到这种呼叫的时候，一般是出现了 急难险重 了。而且呢就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出现了。这是我是最紧张的时候。 那刘医生也经历过类似这样很虐心的时刻吧？ 这个必须有。因为手术过程中它是一个伤害进行时，我们就是麻醉医生相对外科医生来讲，我们就是会更胆小。 相对来说我们就是会担心的事情很多。你比如说，如果说举个例子的话，可能最担心的是气道的问题，因为我们在全麻过程中的话，大部分的病人我们都是要让病人不让他喘气了，所以我们是需要人工给他氧气的，全部都是由麻醉医生通过我们的一些建立人工的这个呼吸道，然后给他用机器吹氧气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一旦发生了失误，病人就完全缺氧了，那大脑只能耐受几分钟的时间。如果在这几分钟时间之内你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那病人就会发生因为缺氧引起来甚至 脑死亡、 对，脑死亡，然后随后的各个脏器的这个功能衰竭，其他的还有很多很多，比如手术中间的突然的一个大出血，你平时你难以想象的，一下子哗的这个吸引气管就满了，几千毫升的血在几秒钟之内就都出来了。工作中的这个强度比较大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 对，时刻这个神经的张力会非常高，呼吸道的这个保障，气管导管的成功植入，这个对于这个麻醉成功。这个第一步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容易出现险情的地方。 嗯，您的头发基本就这么给挤白了的吧？ 我现在有一半是，有一半是。 听说在咱们外科这个手术这个台上，一个流行的一句话嘛，叫"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给我们解释解释这句话怎么来的呢？ 对这句话呢，我觉得还是可以比较形象的，就是反映出麻醉医生我们工作的内涵和麻醉医生。这个工作价值的体现的中心的部分是保命这一部分，大家可是知道的，心肺是人生命存在两个最基本的生命系统，所以麻醉医生保命体现在我们就是时时刻刻在维护着所有生命体征的一个稳定，所以麻醉医生就跟飞行员是一样的，我们时时刻刻在盯着病这个飞机的任何一点状况，我们随时调整这个飞机就可以平稳的飞行，让这个病人呢从手术开始到手术结束几个小时，他的生命存在能得到保障。唯一在一个手术过程中不能离开病人的，一分一秒都不能离开的，就是麻醉医生。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我们自己会说我们是守护者，我们是病人的这个生命的守护者。 麻醉工作责任重大，但是医生不能把紧张的情绪带给患者，反而要尽量让患者在舒适的状态下去面对手术。近些年兴起的无痛胃肠镜大大减少了患者的不适感，这些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麻醉医生的努力密不可分。 米主任在讲的过程中，我也想你看他这一头银发，其实米主任年龄并不大，你都是急的。那我觉得这个杨医生是初生之犊，应该不用着那么大急，没有那么多害怕的事儿了。 可能就是最开始的阶段真的是什么都不害怕，但是这两年工作之后呢，就会在工作过程中经历的突发的事件或者意外的情况越来越多，然后慢慢的就会进入一个第二个阶段，就是已经开始害怕的这个阶段了。那个可能我觉得对我这个年资来讲，可能最害怕的应该是处于这个紧急气道吧。我觉得这个对每个麻醉医生来讲都是一个噩梦啊。 这不严重啊，噩梦啊。 这个当时是其他的一个例子，是我在脑外科，当时呢是一个片区主任呢带着一个像我一样的前台医生做一个脑外科的病人，当时他是在给完麻醉药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气道的痉挛，当我们最开始面罩给氧的时候进行人工通气的时候，发现皮球一点都捏不动，进不了气。这时候呢，当时那个片区主任呢他就想尝试建立人工气道，想试这个气管插管，但是当他把喉镜放进去的时候，发现那个人的解剖的位置呢是有变异的，他看不到会厌，他呢试了一下，结果没有成功，当时这个气道没有建立起来，又继续抠面罩。就这个时候呢，我正好路过，从房间外面路过这儿了，那个片区主任呢给我的感觉是，所有任何的危重的病人在他的面前他都没有，就是没有面露难色过，但是就那一次当他看到我的时候，我真的是感觉他眼神里的那种紧张啊，他就对我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是给米主任打电话，第二句话是抽两只假腔龙。但是在这个阶段反反复复折腾了几分钟之后，我们这个氧饱和度其实就已经开始往下掉了。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呢，对于每一个麻醉医生来讲啊，那种心里的那个感觉可能大家是体会不到的啊。就当你知道氧饱和度开始往下掉的时候，可能很快三五分钟这个病人就不行了，可能所有在场的麻醉医生心脏都已经不是在嗓子眼了，可能都已经在嘴里了，马上就要出来了已经。我记得特别清楚，米准坐在那儿说大家不要慌，就在慢慢的在那儿保证他的通气。最后呢是米准经鼻腔，然后那个用先知镜 然后我们成功建立了这个气道。那种紧张的情况，我觉得对于每一个麻醉医生来讲，可能一辈子都不希望会出现。 嗯，就是他这种意外的发生是超过你们所有的医学训练的这种极限， 因为它是你预判之外的。嗯，你要可以预判的困难气道，我们是可以很多办法去处理的。但是像这种紧急气道，就是你他的病人本身可能比较特殊，而且你没有判断出来他给你造成那么紧急的一个状态，所以他留给你处理的时间非常短暂。 是。 对， 就是三四分钟之内，如果没有转机或者没有相应的对策，这个生命就在眼前眼睁睁的消失了啊！ 对， 您看您现在是咱们这个麻醉学科方面带头人，应该也是身经百战的这个老的医生了。那有没有一种就是一类的手术，让你一听身体就紧张，就觉得这汗毛要倒竖的这种？ 其实我们现在做的比较多的可能还是肝脏吧。 哦， 肝脏移植那个相对来说我们做的多一些，也是非常复那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临床处理的过程。 器官移植，尤其肝脏移植，我们麻醉科通常会用什么样特殊的手段保证手术的这个实施呢？ 其实我们也在培养一个好的一个团队，让他们平时呢就是有倾向性的或者有那个有选择性的多接触这方面的那个知识。这样的一个团队一个组的人员，他们在这方面练得多了以后呢，可能对于类似的那个病人或者是比较危重的这一类的病人处理起来呢，他可能就更加游刃有余一些。嗯，我们科室是有这个脏器移植的一个小的团队的。 哦，那刘主任肯定是了吧。您都是副主任级的，这个副主任医师还不是那个这个脏器移植团队的吗？ 突然觉得特别惭愧。像这个脏器移植这个手术啊，不像我们平时的手术，我早上八点钟约好了，早上八点钟就能手术。那这个脏器移植手术时间是不固定的。它需要根据肝源是什么时候到的，你就要什么时候做。随时肝源来了以后，你就要去进入到这个工作状态。可能是下午的时候通知你今天晚上要做肝移植，你就需要去做准备了。然后可能一直等到凌晨五六点的时候肝脏来了。 到了。嗯， 那这时候你开始做，你这会儿就特别疲惫了。也有可能是凌晨一两点的时候来了，这时候是你大脑就是最疲惫的时候。嗯，然后你要应付特别特别复杂的这么一个手术的这么一个麻醉的这么一个状况，是对脑力体力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这个肝移植麻醉的医生在整个麻醉医生的团队里面，就像部队的特种兵一样的，十八般武艺样样都得精通。第一要能吃苦，要能熬夜，经常晚上下班的时候肝源来了都是后半夜干活的。第二个就是说对肝移植团队的医生的要求，就是要技术精湛，对于各种监控，对于患者生命参数的监控手段都要掌握。 我们上一次人民医院王建六院长就提到过一个什么事儿，他们是做产科的，他的医生经常就要熬夜嘛，就要做，所以很多家属完全不理解，说为什么我爱人要24小时工作，这个合理吗？到医院院长来投诉来了，您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对，家属找我那个反映情况不是一次两次了，还是非常多的。因为我们科工作量也是非常大的，由于他工作时间长，这个顾不了家，来找我反映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那刘医生，你的家属有没有到主任这儿来投诉的呀？ 我家属肯定在脑子里头过了很多次。 哦，他心里大吼了好几次，没吼出来。 对，在脑子里想了很多次，说我得去找一下你们米主任。 啊，杨医生有没有这种那个被投诉的时候啊？被家属？ 我现在其实还没有家属啊，因为还 渴望被有家属来投诉你的。 像我可能每天大概不到7点就会到科里，要准备这个麻醉的物品，去拿各种设备。因为我们7点半早上科里会有讲课啊，会有大的交班。到晚上下班的时间呢，平均可能都得7、8点了。我记得相对比较惨的一次，可能一周连续3天晚上下班都10点以后，所以可能很少有机会去这个花前月下啊，可能也是单身的原因。2年吧干下来，我觉得这份工作还是值得的，而且也给了我，就是我自己心里是有成就感的。我在这儿想说两个小例子。第一个例子呢，实际上是我刚开始做麻醉的时候，当时那个手术并不是很大。然后呢，是一个军人，现役军人，他做了一个手术，做完了之后在恢复室，醒来之后呢，我们拔出气管导管，我跟他说手术做完了，特别顺利。当时那个人他其实还有点迷迷糊糊的，但是他呢就很标准的给我敬了个军礼。当时就那一刻，我就感觉整个汗毛都立起来了，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为他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说得太好。 另外一个例子呢，其实就是在上周五，我是晚班，也是当那个病人醒过来，我跟他说，我说你别紧张，好好喘气。我把气管导管拔完了之后，他看到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我可算见到亲人了。我觉得那一刻给我的感觉就是这种成就感是只属于麻醉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可能别人是理解不了的，我们之间有一种很奇妙的一个连接。然后他第二句话跟我说的是，我的梦才做到了一半，我怎么就醒了？ 看来这个药选得好，这个很享受这个过程啊。你看我们医学技术进步的速度很快，而且现在也特别提倡啊人文关怀。哎，那么在麻醉医生这个角度怎么体现医学人文关怀？ 现在有一个专有名词叫舒适化医疗。 舒适化医疗， 对，舒适化医疗它的基础是无痛。第一个方面包括就是术后，以前做完手术以后疼痛，很多人觉得疼痛我是 忍着， 该忍着的啊。对呀，我不忍，这手术哪有不疼的呀？这老百姓经常说这句话，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误区。有些人是选择我忍着吧，因为麻醉药物是不是对我会产生负性的影响？术后疼痛您千万不要忍。这种药物的使用，如果控制你的疼痛，它给你恢复带来的好处，远远的一个要超过你这个要用这个那个镇痛药它可能带来的负性的影响。我们现在在术后给病人疼痛的控制呢，能通过很多的方法，让不同的手术产生的不同的疼痛能控制到非常好的一个状况，对于这个手术患者的恢复非常的重要。 对， 在一些无痛的诊疗过程中，胃肠镜分娩， 对，无痛分娩现在咱们提了很久嘛，但好像为什么这个落实起来感觉离我们还很远呢？ 其实患者有时候不接受也是很重要的一项内容，觉得是生孩子这生了是几千年了都这么疼了生过来的，就觉得无痛分娩的这种技术实施会不会对我的孩子和对我这个产妇本身才造成影响。其实这点担心是大可不必的，就现在我们无痛分娩这个技术对产妇的影响微乎其微，特别对孩子没有几乎没有任何的影响。 你看我们印象中啊，做完一台手术患者自己感觉就睡了一觉什么都不记得了，但其实刚才听几位讲吧，惊心动魄全你们自个儿全留下了，是吧刘医生？ 是，您说的太对了。因为我就见到好多病人做完手术以后，我去问他，你对这个整个手术过程有没有记忆啊，对麻醉过程有没有什么印象呀，会说哎呀什么都不记得了，见到你就晕了，然后等到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就回到病房了。我们是通过我们的这种麻醉的方式让他对尽量减轻他对手术的这种痛苦，不光是身体上的痛苦，他记忆中的痛苦也是要给他抹去的。可能就是很正常的一例手术过程中，病人突发的心跳骤停了，我们就给他心外按压呀，按压了一个多小时时间，然后到最后呢病人是醒过来了。这个病人到最后愈后还很好，一个星期以后病人就出院了。 你看我记得咱们上一期节目里啊，这个顾进院长有一篇论文我们谈到了，叫我们赶上了精准医疗的时代。那而麻醉科应该说是要比整体这个医学方面要更早进入了精准医学，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麻醉科的这种提前进入精准医学。 对，精准麻醉呢也是我们这个麻醉学科里面大家经常提到的一个时髦的名词也好，或者是新的理念也好，同等一个剂量的麻醉药进到张三体内和进到李四的体内，它的反应能有几倍之差。其实我们是根据个体的差异精准的监测，然后再加上一个精准的调控，使这个病人整个生命维持一个非常稳定而这个良好的一个状态。这个应该算是精准医疗的一个体现吧。 通过这期节目做完了，我心里感觉非常的歉疚。原来啊，这个麻醉科学啊，包括麻醉医生在拯救生命的过程中是如此的重要。所以我们也希望啊，如果哪天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做完手术，你能够去主动感谢我们的麻醉医师，就说明我们这期节目没有白做。同时呢，更多的理解麻醉医师，更多的支持我们的麻醉医师。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和您继续聚焦我们健康相关的话题，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加油站。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Down the line at 11:39 when the night mail's ready to depart. Saying Skimble, where is Skimble? Has he gone to hunt the thimble? We must find him or the train can't start. All the guards and all the porters and the station master's daughters would be searching hard. Yes, he's very nimble, and the night mail just won't go. At 11:42, with the signal overdue, and the passengers all frantic to a man, that's when I would appear, and I'd saunter to the rear. I've been busy in the luggage van. They'd be off at last to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You could say that by and large it was me who was in charge of the sleeping car express. From the driver and the guards to the bagman playing cards, I would supervise them all more or less.And he knows what you are thinking, and it's certain that he didn't approve of the larity in riot. So the folk were very quiet when Skimble was about and on the move. You could play no pranks with Skimble, and it's been a candle and a pickle. So nothing went wrong on the northern mail when Skimble Shanks was aboard. It was very pleasant when they found their letter dead, with their name written up on the door. And the berth was very neat, with a newly folded sheet, and not a speck of dust on the floor. There was every sort of light, you could make it dark or bright, and a button you could turn to make it breathe. And a funny little basin, you're supposed to wash your face in, and a crank to shut the window should you sneeze. Then the guard looked in politely, and would ask you very brightly,Do you like your morning tea? Weak or strong? But I was just behind.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下面连线是环保宣传中心的直播间，请播报员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 听众朋友，今天夜间我市前半夜扩散条件较不利，后半夜扩散条件有所好转。首要污染物为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70到135微克之间。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4级，中度污染，其他地区3级，轻度污染。明天白天我市受高压系统作用，扩散条件有利。首要污染物为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40到70微克之间。全市各区域空气质量均为2级良。 Stuck in the middle of the sea, I'll sail the world to find you. If you ever find yourself lost in the dark and you can't see, I'll be the light to guide you. Oh, find out what we're made of when we are called to help our friends in need.Can't count on me like 1, 2, 3. I'll be there, and I know when I need it, I can count. friends are supposed to